各位，上次讲到嗰个四十几岁嘅男人同狼群搏斗，吉伤咗两只大恶狼。当受伤嘅恶狼流到成地血扑低嘅时候，其他嘅恶狼呢反而取易唔取难，唔想再付出辛苦冒险咬人食人，反而饮同类嘅血食同类嘅肉啊。咁先令到嗰个四十几岁嘅男人最终得以甩身，而冇进入狼口。而家嗰个男人睇住多隻恶狼急急咁将两隻因为身中利刀割死嘅大恶狼边食边再撕咬成津津有味，狼食狼肉，狼就等于更狼啊。最后是慢慢拖走嗰两隻未彻底食完身上肉嘅死狼，要离开呢度公路嘅小平原，又系悬崖嘅泥地。长夜之后会天明，第日天色仲黑嘅时候，远处又见东方出现一片如土白色，人们立即明白是日出而作嘅先兆到嚟。呢阵时四十几岁男人喺度急急收拾行装，要继续上路。关于琴晚嘅事，大概人人仲心有余悸，心惊肉跳之人未见得想多讲话，更加明白呢处系危险之地，唔好再留啦，走得越快越好。行走咗冇几耐，已见太阳升起，从此远近一切万物就睇得一清二楚啦。其中包括因为狼食狼肉而散落各处泥地嘅新鲜冇啲残留肉嘅狼骨头，睇嚟狼淨係食狼肉唔食狼骨嘅。而家係大白天，四处张望之下，又睇见所有远近都係阳光明媚，春色满山。呢班人而家睇白天同黑夜完全唔一样啊。夜间係太阴，太阴日子唔好过啊，任何可怕都话唔埋会出现喺眼前嘅。而家有嘅系太阳，睇嚟只要有太阳在，任何唔好嘅事情都唔会出现嘅。唉，几好嘅太阳啊，太阳啊，永远唔好离我哋而去，我哋永远都愿追随住你，我哋最喜欢晒太阳，只要有太阳你存在，人间一切邪恶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六个人口度虽然未讲出呢种说话咋，确信几个人会有呢种想法嘅。而家系光天化日，睇怕又要出事啦。好多事情都心中有数嘅四十几岁男人，而家已经觉察得出，山上远处有几个专行小路嘅人系向自己方位包抄，唔通会喺前边拦住自己嘅去路？无家可归嘅家长已经睇出嗰班绝非善良之辈人物，马上当机立断，将身上嘅一包物品快速咁抌咗喺山地远远嘅一个山坑度，再留低路标嚟做记号，装作冇事咁样带住家人向前行。经过向前、向前、再向前，忽然听见有人大叫一声：扯住！原来是个个面肉横生、手上有刀的几个大汉叫喊之下，另有人拦着去路，眼前行不得，不可以再行。四十几岁男人带头停低，又听见对方大声喝问了： 咩人？ 四十几岁男人就答啦： 我哋是难民。 无论咩难民，良民，一律快啲放低所有嘅嘢，快啲打开所有行李，俾我哋忠义救国军嚟检查，睇下有冇违禁物。 系忠义救国军，又系山大王一声命令叫喊，身为难民，冇人敢唔听话嘅。威吓之下，仲知道要命噶。好快，人人身上所有行李包袱唔止放低啊，况且仲要快速自动打开接受检查。几个忠义救国军一空而上，先包围做快速检查之下，好快就听见为首的忠义救国军开口闹人啦， 对住四十几岁嘅男人就话：哈，你哋出远门，个个一个仙都唔带喺身嘅吓，剩得一身咁嘅烂衣物，唔怕饿死嘅咩？ 比渴问嘅四十几岁男人就细细声答啦： 报告大哥，大王讲得啱啊！我哋原本呢系有钱银同有好衣物带嘅，不过琴日一落火车呢，就俾一班山大王全部攞走啦。我哋好惊饿死，都唔知点算呢。 为首嘅忠义救国军听咗，即时就无话好讲啦。自己心谂：哦，原来系咁啊！当刻啦，系我哋嚟得太迟，致使到我哋一班兄弟所得无几啦。面上啊现出大失所望，唔想再讲嘢啦。呢位长嘴又露黑牙为首嘅大恶人，半边面向左边一歪，几个山贼恶人明白大哥嘅意思，呢、這个动作所有手下人众山贼即时明白贼大哥嘅意思，系做贼心虚，快啲离开此地。咁啊有样学样唔出声嘅几个山贼咧，只知要行动一致。即时就急急带走该带走嘅物品，鸡咁脚向另一个方向逃离，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四十几岁男人无奈咁带住家人，快快脆脆咁执翻啱先要接受检查，搞到散落乱咁抌喺山地度嘅行李物品。而家嘅行李少咗成半有多啊！原因就系好多仲可以用嘅衣物话属违禁品，所以忠义救国军佢哋要一律带走。呢阵时，四十几岁男人认真睇清楚一班忠义救国军确实走远咗啦，先至放心去后边嘅山坑度攞翻原来该带走嘅物品，再沿住公路继续前行啦。一个几时辰之后，到达平原地带，一家六人。而家喺一个镇度，咁呢度咧属大平原，故此有好多人聚居，相信都有一百几十年，慢慢变成大嘅乡镇嚟嘅。咁大，睇嚟呢度足可以号称大都市喎。呢个都市咧名叫河城，一眼见到好多店铺林立，人来人往，几个假难民身上全靠有钱。好快就找到客栈安身。唉，回顾这一家人白天与黑夜的遇险，皆因都是出自那辆有气无力的火车。火车头要拖住长长的一串车卡，令到火车太迟到达，迫于夜宿山野，遭遇恶狼，虽有惊无险得以脱身，但又累及日头上路太早，太早时刻公路上人烟稀少，又惹嚟恶贼横行嘅光顾，全靠嗰个四十几岁之人有计谋，早就准备及时应对，早早收藏好最值钱最重要之物，庆幸损失甚少，所有损失不过是身外之物啫。居住客栈内嘅几个客人从此就日日外出，实行日出而作，日落后栖身于客栈内。咁原来呢六个人日出而作呢，系开耕荒地，种植粮食又起居屋，勤劳嘅日子有功啊！转眼一下半年过去啦，呢一日男人一家突然向客栈告别，健谈嘅客栈老板就话啦：哎呀，客官啊！你哋一家居住小店，一住就几个月，等于长期惠顾我哋，带嚟大生意一笔啊！鄙人今日先恭喜六位客官乔迁新居啊！原来你哋新居系离本地冇几远咋，鄙人实行帮阁下搬行李杂物去府上咧。讲完就喐手搬杂物咯。四十几岁男人就好客气，极力婉言制止，老板就唯有改变目送客人出门，双方挥手作别。咁再讲六位客人用大半年几嘅辛劳，从一无所有，今日已经做出有田地又有居屋，简直就系一座庄园啊！ 远处睇，近处望，好多经济作物眼见都丰收在望。睇嚟呢一家与世无争嘅人，自食其力，眼前得到平静，以过上安宁，唔算十分安乐，亦算日子过得去。不过经常有人讲，天有不测之风云，人常有瞬间祸福之时辰。遗憾嘅不吉祥预测亦都经常灵验，所以惊人。呢日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大声叫， 里面自己是什么人啊？再不出来我们就放火烧死的。 几声过后，那个四十几岁的男人就急急有诚惶诚恐样，嗱嗱声到达小庄园门前，向几个大只佬作招呼又行礼。而家面对一班不知礼貌为何物的人，他们人人双手叉腰，头恶恶，为首的大汉抢先讲说话，又用手指住 你们啊，在这里耕田又起屋，事前都没有告诉我们，现在米已煮成饭了，怎算 啊？敬禀各位大哥，这个我们开荒耕地起居屋，事前已经得到镇上大保长亲自批准的。 呸！ 这个 我哋可以唔管嘅，但今年嘅全部禾稻一半归我哋去割。 啊，请问各位大哥，系根据何种理由，我哋嘅辛苦收成只得一半归自己咋？ 理由系嘛？哎，话埋俾你知啦，敢唔敢打交啊？打得人一人就算英雄，你说话太多唔中用，开打十个回合就会见高低，最后胜利是过江龙。嗯，你的和道全部送给我们的话，你就是大英雄啦，嘿嘿。 那另一个呢又笑着插口了， 嘿嘿嘿，哎呀，一半道哥，如果你不舍得送给我们，又敢同我哋开打呢，就唔同啦。 话未讲完，第三个大隻佬又急急讲啦， 如果一个人打我哋一个人，打赢就唔同啦，打输又唔同啦，唔敢开打又更加唔同。 唉，今日突然祸从天降，眼前一堆大恶人等住嗰个四十几岁嘅男人答话，口口声声嗌打，睇你敢唔敢喐手开打。照而家睇呢个场面，就惨过成日听人讲嘅秀才遇着兵，有理讲唔清。不过而家又见嗰个本来面有焦急担忧样嘅四十几岁男人，呢阵时突然间唔再焦急，变成镇静，心諗本人唔秀才，对方唔系兵，有所不同嘅。咁啊，双手向上抱拳作礼，开口笑住讲啦：四位大哥，我哋从未谋面，一切恩怨更加无从讲起。点解今日突然间会出现非要打交不可嘅地步呢？百思不得其解啊！ 哼，哎，话埋俾你听啦，东方国同北方国啊，都河水未犯井水啊，点解打得咁惨烈啊？到处家破人亡。总之打输就要赔钱，唔打等于求和，所以要赔钱，从古到今一样啊，这个就是道理。 啊，几位大哥请听我讲，听你们的，而家我们双方是到了非打不可的时候，边个打赢就边个有道理，打输就是没有理由了，要赔钱，是不是这样啊？ 我几位大隻佬答了，讲得啱啦，是咁啊。 哦，咁各位大哥，请你话俾我听，点样开打作呢？ 两个大隻佬同时急答，再用手指住， 嗱，睇你个样呢，有成四十几欧啦，食米就多过我哋一半啦，我哋个个都係廿零岁仔啫，我哋两个人夹埋打你一个最公道，如果一个打一个呢就唔公道，你唔想打呢都要打，如果你唔打怕打， 随时会放火烧你居屋噶，过晒你啲河道。 四十几岁嘅男人听咗就未见答话住，睇样担忧又怕，正系唔知道点样嘅时候，一个为首嘅大只佬就唔再讲说话，即刻上前对准四十几岁嘅男人，又急急停低脚。大只佬嘅两只脚分成前后，前脚嘅稍微弯曲，睇呢种动作咧，分明系个识功夫之人嘅出马步法咯。其理由系既立稳可靠马步，两只握紧拳头嘅手咧，会随时变出打嘅花样，进攻打斗，可以快速进攻急打，又可以快速后退。呢一招系内行有武功之人做大打出手嘅威猛之势。恶阵容就摆喺眼前啦。而家说时迟那时快，嗰、那个大只佬已经出动右手，突然五只粗大铁手指飞快咁一下揸住四十几岁男人心口嘅衣襟同衫领，又好似铁拳头当前，硬对硬顶住胸骨，再用足力气前后摇动几下之后，嘿，忽然一下急放手，最后呢一下又好似放飞机咁嘅绝招数，这时令到嗰个四十几岁嘅男人几乎企唔住脚，向后跌低。啱先拳头改变成放飞机嘅恶人，而家突然再急冲上前，不过已经改变方式嘅系动口唔动手啦。呢阵时忽然人人听见有两声从口中发出巨响嘅突突声，旁观嘅众人先至明白啊，原来打人嘅恶人冲上前对准面嘅方向位置，吐出大堆口水，两下之后。厉害之极啊！那个四十几岁的男人头发、眼耳、口鼻即时就挂满浓泡沫胶浆新鲜有臭味的口水，这样的用口不用手对阵斗法实属少见，堪称杰作啊！即时引到在场几个大汉咔咔声笑了，纷纷冲口而出大叫好嘢，真是好嘢啊！现在众人定眼齐睇对方，又见奇怪事啦，满面片挂，人哋出自臭口胶浆口水嘅四十几岁男人，好似未当一回事咁，毫无反应。诶，咁就非同小可啦，反而令到嗰班人个个即时就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啦，忽然一齐停嘴，笑声全无，即时就变作齐呼喊打咯。几声喊打之后，果然四个人齐心合力一涌而上，清楚咁睇见人人双拳已经对准嗰个人，要用力咁快打啦，接住左右脚要用力踢。天眼在上就急忙睇啦，此时此地叫天不应就叫地不闻嘅嗰个四十几岁男人，睇嚟唔使半刻钟实会累低，一刻钟之后呢就可以派人收尸埋葬。而家系四面喊打杀，齐起一空而上，拳脚齐落。四个大恶人上半身咧，全部夹力对准一个人，两只手快速出直挥拳，左右勾拳又对准要害下半身，两只有猛力大脚轮流专踢对方要害之处。细听细睇之下，已经发现闻到有呼呼响声过后。原来是飞快有力的猛拳还未打中该打之人，所以有力拳头会发出响声。一轮快拳头响声过后，又听见脚步大响声，用脚踢有力更加快，几次厉害的扫堂腿风响之后，嘿嘿嘿，又有多次直踢致命的心窝。一轮狠招过后，奇怪的是未踢得中又继续，一次次听见风声紧急呼呼声响过后，吓、啊、真是犀利、哦、又奇怪了。奇怪是而家在众多重拳猛脚之下，那位四十几岁的男人照旧未见倒在地下，不停的打斗。大胆之人再看清楚那阵先至明白，原来那个挨打的男人呢是不会挥拳又不会挡拳的，同样未见会使用自己的脚去踢打对方。 同样唔见用拳头抵挡面前嘅重重拳硬脚。唉，如果天公有眼，就会越睇越令人心惊，挨打可怜之人。而家佢依然挨打，一味就系快速闪避。嗱，佢咁样挨打，一味避都唔系路噶。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